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Hello， 嗨，朋友们，下班喽。 哎，知道，知道，知道， 应该开心一点啊！ 是开心啊，虽然是一个一周的开始，嗯，啊，星期一的下班路上，而不是周五的下班路上，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有一个特别灿烂的心情。毕竟今天的天气啊，我个人觉得还是不错的。 对，所以我们今天选择了一首慢慢悠悠的歌。 哎，也不是，就是晃晃悠悠的歌吧，可能是慢慢悠悠的啊。 啊，好， 挺适合你刚刚走出办公室，然后呢，启动自己的车。渐慢的一个过程， 好， 然后呢驶向自己的这个目的地的一个样子。 好，记得收听节目的同学不要忘了，我们的互动方式非常简单，可以进入到天天 FM 的直播间，我们在线等候各位。 黄昏淹没倒影中的桅杆，夕阳目送我离开岸，经过了乌云孩子般的天，看到了月亮的笑脸，那是船才能开向地天边，阳光把冬天晒得很暖，经过了冰川再次扬起帆，歌声就在彩虹的下面，继续走吧。山谷里传来一首歌，歌词的意思是这样的， 饿了又饿了又， 忙碌了一天啊，可是真的饿了呢。 是是是是，嗯，艾科的这个是饿是一个常态啊， 哪有？ 经常就是我饿了， 我是饿嗝吗？ 我想吃东西了啊，我这个今天想吃什么什么了， 嗯， 我要点外卖了。 冬天的时候真的是就和吃一定是最搭的， 哎，是是是啊，就是冬天的时候你会觉得胃口变好吗？对，就是你会觉得自己需要更多的热量， 还有你敢吃了。因为你穿的大衣也把那些赘肉都藏起来了， 嗨，还是藏着好吗？ 无所谓，冬天的时候就应该贴一下标。 哎，你说到贴标，我觉得今天很适合啊！今天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小雪， 是的， 好吧？这个古人简直太准了，小雪节气一场大 风降温，拉开帷幕啊！昨晚在密云和门头沟这些山区，还真的下起了小雪。 对，小雪时节呢，气温逐渐降低，所以我们要提醒大家要防寒保暖。以前，话说在小雪时节呢，北方人就开始储备白菜啊、萝卜这些过冬的蔬菜， 可不是吗？ 南方的人就开始制作腊肉、香肠等等，就等待过年呗。 对，我们小的时候可能还要去准备那个，就是番茄酱，就是把西红柿要打碎， 嗯， 然后呢把它储存，啊，放的那个就是那种。当时我记得特清楚，就是输液瓶儿 啊， 那玻璃瓶儿 啊， 然后把那个西红柿塞进去，然后把它储存起来 啊，密封起来， 密封，然后到了冬天的时候吃，可以吃新鲜的西红柿。 现在好像没有再见到那些冬储大白菜的 壮观 景象了， 对对对， 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个番茄酱也很少见到， 我都是听别人说的啊。对，腊肉香肠可以吃一吃啊， 是的， 好吧。 小雪时节呢，专家给出的养生建议是这个， 嗯， 三益三忌，益。益什么呢？润燥降火，还有保暖等等的。三忌就特别有意思了，忌紧闭门户，忌早起，忌常吃火锅。 紧闭门户这个可以理解啊，因为要这个怕那个漏风进来什么的。 忌紧闭门户啊？ 对啊， 就是不要紧闭门户， 要开窗通风。 哦， 对，哎。绕回来了啊！忌早起，这个大家都知道吗？冬天其实就是要就稍微晚一点起， 是 对吧？ 所以上早班的朋友现在可以给老板打个电话，说明天早我起不来， 因为我要养生。 对， 老板说好的，你可以睡到明年，不用再来了啊！你去冬眠吧，忌常吃火锅，这个因为辛辣会上火嘛。 对对对对，所以在这种很寒冷的时节，就不免的让我们就是会想起来说，冬天尤其在北京这样一个城市很浪漫啊。 嗯、 假如说没有下雪的时节，你特别特别喜欢它的原因是什么呢？ 对，有可能我们待会儿会把这个做一个话题。 嗯， 不过话说。收回来了，我觉得还有一个意，还有一个忌没有说。 什么 意？在冬日收听娱乐总排， 嗯， 忌在晚高峰的路上愁眉苦脸。所以在24节气当中的小雪节气，今天应该让小雪老师来唱主角，是不是？还不知道是什么梗的朋友，你待会儿来说为什么。 好好 好不好？ 嗯， 独行的心上诚恳，相爱的只能率先沉沦。我也曾斩过秋水和沧海，天下一句风流，孤去三千载，血似我哦，云似我哦，未曾想在你外惊鸿一瞥梦来，孤影成双暗香映入玉镜台，情似我哦，愁似我哦，你断了弦的琵琶，我指尖的手太久如为一家，月下只因夜光，北斗西山寻青蛙的冷冷雪前尘，轮回八步伐梦下去一眼隔天涯，暗红藏青雨下崎岖撞青崖吧，春夏不知一把梦中再见桃花，可怜故人未老有多少爱恨成疾，心上一个他。 要不是因为今天是小雪节气，可能我都一年想不到听这首音阙诗听的歌 《雪无影》。 对，他那首呜呼呼呼呼，那个什么芒种是吧？ 啊，对啊， 那首就相对比较出圈的作品。 嗯， 这首不太有名，但是也是二十四节气系列的这首歌《小雪》。 嗯，为什么刚才说要 Q 出小雪这个名字呢？ 是因为我们就是北京音乐广播就有一位小雪，小雪老师。 好冷啊！很多很多年之前，我记得我们做了一个互动话题，就说你的另外一个名字或者你的小名是什么？ 是的，然后。你这个答案这么快就揭晓了吗？ 啊，对啊。 好，我们 现在还用卖关子吗？ 来，正式请出我们 FM 九七四的小雪老师来。小雪， 等等等，我来了，我的分身。 嗨， 感觉是妖怪来了。 真的是你的吧？就是小名吗？ 对，小名啊，小雪啊。 哦， 因为以前我叫董雪。我现在连我的姓都说出来了， 家底儿都揭了。哎， 所以很多人都以为我姓艾来着。 实在实在，哎呀，好，对，艾老师。哦，原来不是艾老师，是小雪老师。 所以 行吧， 嗯，然后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哎，为什么要叫小雪呢？就是我的小名叫小雪， 哦， 英文名叫 Echo， 所以就播名叫了艾科。 所以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我们其他同事播任贤齐的那首歌《小雪》 啊？任贤齐也唱了一首歌吗？为我写了一首歌吗？真厉害我，我 脸皮太厚了呀！这最近火锅吃的不少。 吃顶了，最近一段时间不要给我提火锅两个字，我会过敏。 行吧，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待会儿再来跟大家分享。其实聊天室已经开聊了，就是你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所以你爱上了北京的冬天。 嗯， 好吗？ 那必定是涮锅羊蝎子，或者是 行了，上火的东西少说点啊。 好， 来，我们给大家润润燥，听一首算是比较，我觉得还算是比较清新的歌。因为上周五的时候，我带有新的专辑，sorry， 全球上架的同时 ，JJ 林俊杰也发布了全新的单曲。 他这次呢是和新加坡的创作才子 Gentle Bones 共同合作的 ，At least I hate you。 对，你刚才说的这个叫做 Gentle Bones， 他的本名叫陈卓毅，其实是新加坡的一位创作新人吧，94年出生的。 是， 嗯，比较年轻，而且呢，据说还被评选为亚洲30岁以下出色的艺人之一。 对，和很多大牌都合作过，比如说 J Dragon 啊，还有邓紫棋，两人在同列在一个榜单当中。 嗯， 而这次 J J 对于他来说呢，算是唱作界的一个前辈了。 是， 所以两个人希望用很纯粹的歌声和世界共同语言，然后陪伴世界各地的每一个正在经历着艰难时刻的各位朋友们。 对，其实官宣里面呢，林俊杰也在这个微博上介绍这首歌，说到生活中荆棘与挑战难。我们始终追寻着存在的意义，而我知道这一切的经历其实都是值得的。 那我们今天就来测评这首歌曲吧，来自 JJ 还有 Gentle Bones 合作的 At least I hate you。 Better to be lonely, cooler to be empty. Why the hell is this even going on? They don't even know you saying what you should do. In my にしたらじゅ。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嗨，我是艾科。嗯， 欢迎大家回来收听我们在小雪节气这一天的节目，并且是用小雪老师，哎，由老白和小雪带来的。哎，我们今天是白雪组合啊，厉害了。 现在可以关注一下九七四王牌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就是今天的节气，嗯，小雪两个字，收到我们今日份的打卡图片。 我建议你可以再附赠一张就是小雪的童年照片。 哎，我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收到， 应该有吧， 以前我们有过放送。 是吗？ 啊，我试试啊。如果大家要是发小雪的时候收到另外一张图片，就不要太诧异。 不会，我们会很开心的啊。 真的吗？ 对。 看到小的时候那样的我。 哎，不管怎么说呢，刚刚测评的这首歌大家可能都会有自己的体验，比如说也有朋友觉得说不太好听，或者说不是你们想要的那个想象当中的 JJ 的那个音乐的节奏。 嗯， 所以今天对于这首歌的测评，我们要先给一个我们自己的体验。 嗯， 我个人给出的是三星半。 嗯，我给出四颗星。可能是我刚才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看了一下咱们的电脑桌面，然后有那个北极光。 哦，就是会有一个情形在听的时候感觉会更棒一些， 然后就会画面代入感特别的强。而且这首歌我特别适合，觉得特别适合作为一年的总结来听，就好像对于2022年有一个展望的开始吧。 嗯 嗯， 但是我想对于很多正在上班的朋友或者刚刚下班的朋友来听这首歌的时候，好像不会太有动力的感觉。 嗯，我给四颗星，上传。你是选择删除。所以接下来选择权要交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喽。 嗯，你们会怎么认为这首歌呢？欢迎你们在聊天室里面给他打一个星级哈。 才华有限公司金本起。 我们来自才华有限公司，每天上班下班打卡要准时，老板承诺年底加薪升职，有几个同事又离职，就是这家才华有限公司维系了家的温饱时，坐在各自间敲打的手指，却感觉生命此刻像是静止。也许吧，想多了，谁的理想不曾恢宏远大，现实啊不复杂，说服你要低头别再犯傻，承认吧是我傻，才配挥霍年华渺小的生涯，等青春消失殆尽一切再说，如果当时的胡话兑现多好啊。扮演着螺丝，奉公也激流 会红人的现实啊，不复杂，说服你要低头别再犯傻，承认吧是我傻，才配挥霍年华渺小的生命。谁的锦上添花，承认吧是我傻，才让感情牵着理性去挣扎，等明天太阳又会落下，也许我们就已经忘了今天的呼唤。 办公室里面的暖气， 嗯， 很充足啊，热气腾腾的样子，是我爱上北京冬天的理由。 对，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办公室朝阳面嘛，所以就是一到上午的时候，中午的时候，那个阳光从窗外这样洒进来的时候，那时候会觉得无比的温暖。 对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在北京，我有一次体验到，就在冬天，那个街边买一个烤白薯。掰开的那一瞬间我觉得无比的幸福， 所以你的造句是能在冬天吃到烤白薯是我爱上北京冬天的理由， 我一半我一半 都是你的， 不够吃 那一炉都是你的啊。其实我们今天这个造句其实特简单，但是我们总希望你们能延伸出一些回忆来。 嗯， 你知道对于北京的冬天来说，太多太多值得我们去记忆的内容了。 是， 或者说一想太多了，咱们今儿挑了一最俗的做了一张图啊。 什上海呢？ 哎，不是，做图那一张是我觉得大多数朋友可能会第一反应给出的一个回答。 嗯，就是，在下雪天吃火锅。 对，但是那个图太诱人了，就是你知道在那个场景，就是那个红墙下面那个场景，你就觉得那个火锅吃的得 多贵啊。 对，得花很多钱。 对啊，现在这样的场景应该不太好找吧。 然后可以微信找朋友来代付。还得拼一下是吗？ 是啊，就是想到北京好像除了和吃的以外呢，就是刚才提到那什刹海 哦， 然后很多朋友可能在冬天会选择去后海那边滑雪滑冰。 对，这也是很开心的场景啊。 嗯， 所以大家想一想吧，今天的话题回复关键词小雪， 收到我们另外一张图片喽， 要添了一张图， 玩乐起来。 那家路或是大米兰的下午，这个世界有什么外形，不管你是 你发来关键词小雪的朋友，别光顾看小雪，好吧？ 啊、还有老白呢， 看那铜锅，你别忘了回复那个里面的问题给我们才行。 是在北京的冬天，你觉得什么是最吸引你的地方？嗯，造一个句， 就是在户外的时候被凛冽的风吹着。 今天说这个话题啊，我在楼下 向前跑，带着赤子的骄傲。 我在楼下那一瞬间，我确实没有感受到什么美妙的感觉，就是凛冽的寒风吹着我，然后光秃秃的树，确实好像这个情绪燃不起来。 磨练一下自己的身心嘛， 对， 对不对？就在那一刻，其实你觉得你是一个行走天涯的勇士。 好， 对吧？ 那我们就伴着方大同这首《玩乐》吧，我们插着兜走一会儿，说不定找着感觉了。 好嘞，好嘞，好嘞。这个开玩笑归开玩笑啊，大家还是注意防寒保暖啊。嗯，除非你像小雪老师这么扛冻。 我怎么就扛冻了？ 吃肉吃的多呀，是不是？ 好了、不要忘了联络我们，找到九七四座王牌，请我听听 FM 找到我们呢。 稍后回来。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Listen brand new, listen 看好你。耿思汉的新歌《二十一小时计划》。 我总期待着，等待着某个人好心的施舍，努力可怜我，拯救我，漫无目的去看人生。那个人，我还是会想要和你。醒着一边老去，我开始懂得自爱，我不再自怨自艾。 锁定全天北京音乐广播，登录新浪微博搜索 Listen 二十一，为耿思汉集赞助力，周期内票选最浪潮新歌一位，一起听歌，一起 Listen to One。 Listen to One。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现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0%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哪里加油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网点多优惠多。哪里洗车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每天十点抢9.9元洗车。哪里喷漆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最低300元2元漆。哪里代驾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就是省。每月平安好车主 APP 用户还可以在会员中心领取服务优惠券，先领券再享服务，服务折上折，平安车险省心省钱。4008000000。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有泪有罪有苦衷，还有忍耐。 黎明万岁，歌声万岁，遮住眼泪簌簌，一边控诉一边在追。黎明万岁，关系到美，当我戴上面具，真的假的，你相信谁？ 尽管如此，好像走 我一起疯个地，无论失眠失恋或者很失意，尽情摇摆身体，感受焕然一新，把悲伤抛弃。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嗨，我是艾哥。 今天给你一天的时间改名叫小雪好不好？ 好，那你好，我是小雪。 对，毕竟是小雪的节气， 天我们也蹭个热度。来到心跳的频率，听动心的好歌，我们继续送上来人人的心跳频率。我们今天的关键词特别简单， 嗯，回复今天的节气小雪就好了。 对，然后最好加上手机号啊。 晚风轻敲着窗棂，想你在耳边呼吸，闭上眼全部是你，甜蜜放映如电影，那思念装进风铃，却不够影去飞行，这世界太多风景，你是我唯一的关心，这爱情很透明，像有同样的频率，默契用态度坚定回应，爱上你很确定，却也不需要流行，因为你懂我所有心情，看你想听你的声音，每个梦境都关于你，像精灵找到了森林，冷暖剧情不在乎距离，晚安只讲给你听，习惯猜你得到轻易，让你每天都放晴，看你微笑才安心，把心事写成日记，你的姓名太熟悉，和你爱听的旋律，保持着热恋的情绪，这爱情很透明，现在有同样的频率，默契用态度坚定回应，爱上你很确定，却也不需要流行，因为你懂我所有心情，看你想听你的声音，每个梦境都关于你，像精灵找到了森林，浪漫剧情不在乎距离，和你是你让我相信，遇见你是我的幸运，重新我们的约定，两个真心情 这。再来一个好朋友说，四年前的小雪我闺女儿出生了。 哦，也叫小雪吗？ 叫你闺女儿，不是，四年前的小雪我闺女儿出生了。 哦， 对， 四年前的小雪，这不是她闺女叫小雪吗？是吧？是这意思吗？ 四年前的小雪节气我闺女儿出生了。 哦，抱歉。 这还有网上贴的？ 没有，我今天被这个名字就一直强烈的代入感，你知道吗？好吧， 好嘞， 我误会了。 哎，再来看他后面还发了一条，因为那年冬天，他拉着我的手走在南锣鼓巷，我爱上了北京的冬天。 嗯， 啊，这是一个时间轴。 嗯， 后来就有了小雪，哎，不是 什么呀，有 小雪节气的出生的闺女啊，这是一个故事。啊， 是，好像和冬天挂钩，一定是温暖的，然后那种有爱的画面， 对， 和爱的人牵手啊，把手插在他的兜里啊，就很唯美那种。就是偶像剧的场景。 尽管我们都承认说北京的冬天呢，它是那种凛冽的，然后有那种寒冷的北风， 嗯， 吹疼你的脸甚至可以，然后大风吹着那个树枝的时候，有的时候甚至你晚上睡觉能听到那个风在敲打着你的窗棂， 有点吓人。 哎， 这是恐怖片吗？ 门锁 突然之间打开了， 门没锁，完是有那种就是让你觉得很萧瑟的感觉。 对， 但是呢，因为这个城市的人情味儿，和你身边的爱人，和这些城市所独有的那种冬日的魅力和温暖， 嗯， 又让你对这城市里面的冬天会有很多的亲近。 冬天好像在北方的城市很难不感受到那种萧瑟感，因为树都是秃秃的， 而且你也不能冬眠躲在屋里一直不出来。 对，而每天你还得要早起。 但是你知道，很多南方的朋友很羡慕我们的一点，我们有暖气呀。 现在很多南方也都在陆续装暖气，还有地暖呢。说什么呢？ 嘚瑟不起来了，怎么感觉？不管怎么说，相对于其他的季节的北京，冬天的北京呢，就像我们的朋友说的那样， 嗯， 因为晚上冷啊，所以说户外活动会变少。 嗯， 但是加之风的影响，在冬天有的时候，你抬头会看到那个星星非常的明亮而闪耀。 是的， 你说那个时候我们特别喜欢在冬天找那个猎户星座。 嗯，猎户星座。 对。一抬头看到那个，然后就会找啊，这个是猎户星座，其他的不认识了，因为那个猎户星座最明显 啊， 三颗星那样排列下来，像那个就是猎人的那个匕首，然后小的时候学嘛， 嗯， 所以从小就认得他。 我可能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去到后海，然后我看到很多朋友在那个滑冰，与此同时呢，还有一部分朋友就是愿意去尝试冬泳的。 哇， 你说冬泳真的是需要勇气， 这一般都是老大爷。 对 对对， 一个人的冬泳一定是孤独的，一群人的冬泳那简直是快乐。 反正大家都一起要冷一块冷着， 是，你能感受到他们从那个水面上来的时候身上都冒得热气腾腾，你也不知道他那是热气还是冷气。 哎，有人觉得这老大爷的身体是真好，真羡慕不来啊。 是的。 好，今天的关键词小雪，请赶紧回复关键词加手机号给我们，然后收到问题呢也欢迎你们积极的回答，跟我们一起来聊天。 我们还有新片要和大家来分享呢，就是张艺谋定档会在大年初一上映的这部影片。 狙击手也是定档了大年初一啊，2022年大年初一，应该也会有不少的朋友去关注啊，这样的一个主题啊，也是会让人热血沸腾。另外呢，陶敏坤自导自演的电影《只要你过得比我好》，今天也宣布提档到12月3号了，这个时间会比较近。 对，并且曝光了《我的爸爸》的预告版。然后呢，当年陶敏坤在热播《潜伏》当中扮演的是一个谢若琳这个角色， 是， 他还给这个角色设计了有点口吃的特点，所以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好吧，这个影片呢应该是明天就点映了。应该是明天到26号开始点映。一般来说有底气去超前点映的电影质量都不会太差。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据说预告片就特别的，怎么出来东北口音了 sorry 啊 预告片儿， 预告，我想说预告片，又想说预告片，预告片儿 贼贼的出来了，好好好好， 据说很催泪啊，然后呢会让人有投射感， 是关于讲父亲的吧，那应该就是特别的催泪，尤其在大年年底的时候，就和要和家人团聚，尤其现在这种时候，如果有很多朋友因为工作的原因啊，或者因为疫情的原因没有办法和家人团聚，那就更加的催泪了。 但是我跟你说，我查了一下，说有没有这个新版的 OST 或者歌曲，没有，就查到这个电影的名字出来的还是这首， 周建涛。 我的比我好，什么事都难不倒。所有快乐在你身边围绕，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过得比我好，什么事都难不倒，一直到好老。不知道你现在好不好，是不是也一样没烦恼，像个孩子似的神情忘不掉，你的笑对我一生很重要，这些年你过得好不好，偶尔是不是也感觉有些老，像个大人般的恋爱，有时心情糟，请你相信我在你身边，别忘了。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起得比我早，什么事都难得到。所以，就是你多恨一个人才能唱这样的歌，在冬天起得比我早。然后开玩笑啊，这个因为我们说到了这部电影，所以想到的时候钟镇涛的老歌，然后这也是一个境界吧，我也很难跟一个人别离以后啊，跟爱过的人别离以后，你能够真挚的去祝愿他说，哎，他过得比我好，这应该就是真爱了。 所以这部影片我们要强烈推荐一下，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宣布在12月3号正式上映。 今天我们的关键词还在回复中，也欢迎讨论话题，因为什么什么什么我爱上了北京的冬天。 平安好车主 APP 每月活动抽洗车加油优惠券，省钱在线查保单查违章，一键办理赔，省力洗车加油保养道路救援年检代办70余项车服务更省心，近2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打4008-6-0-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我预感到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会有些美食系列啊，包括我们其实今天收到图片的朋友，如果你们回复关键词今天的节气小雪，会收到一个我觉得 最标准的答案，因为那个可能是大多数人瞬间会想到的一个爱上北京冬天的理由， 铜锅涮肉。 对，那个图就我刚才看了之后我就自己先受不了了。嗯，我觉得咱就不至于说非得找一什么就是像故宫一样的这样的地儿去吃一顿火锅，是吧？他哪怕就甭管在哪儿吧，就现在给我这桌上得杵这么一锅，我觉得我的心情指数会立刻上扬，然后的体重也会上扬。 是，哎，我看了很多朋友都发来一些美食啊，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烤白薯啊、铜锅涮肉、羊蝎子之类的， 是 没有人提到栀子烤肉。 栀子烤肉，它不用提，它就在我们心里。 它在冬天不是也是最佳的搭档吗？ 是的，嗯，但是因为就不像铜锅那种，就是到处都能吃得到。嗯，栀子烤肉的好吃的地儿可能不太多。 对对 对, 对， 找。 对，所以就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有吃货的朋友啊，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就悄咪咪的告诉我们哪家最好吃。 我一边说话一边现在肚子在叫， 咽着口水。我们刚才听了一首《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我觉得是应该弯着腰来听的一首歌，因为就是当年我记得我爸特别喜欢唱这首歌。 这又把数搬出来了哈。 对、哎，所以接下来我们应该直立行走一下，听一下年轻派。 我觉得这个逻辑有点问题，但是我又说不出来哪有问题。 就是废话文学吗？这首歌特别好，我觉得是特别适合在冬天里面听着这首歌，然后感受一下冬日温暖，然后也是向往一下明年的草长莺飞。 着吧，好。然后你要这么得这么着吧。 你说， 冬天的时候一定要做好保暖，要护好自己的腰部， 不然就不能直立行走了。 也没有啦，就是这个有腰要注意保暖，养生嘛。好，来，我们来听直立行走，伯克利乐队。 时间把没有路自己开疆拓土，双龙舟上满尘土，孤独而满足，穿过重重大雾，做自己的信徒，难过痛楚困苦都化成狂舞，冲破落下云端，才能遮蔽风浪，冷静的冷暖，未知的不安，又怎样又怎样，长满尘土，孤独而满足，谁在嘲笑我老大不小，还做白日梦，但白色的梦教会我怎么直立行走，我不怕今夜熬红了双眼，只怕多年后看见熬过又苍老的脸，冲破多少云端，才能遮蔽风浪，人情的冷暖，未知的不安，又怎样又怎样，尝过多少苦辣，才能变得伟大，流过的血汗，绽放成了花，给你看给你看， 估计这样说吃了吃遍大家刚才发来图片或推荐的这些美食，我们就真没有办法直立行走。这个捂着地肚子扶着墙啊， 是， 对，就是大家推荐的很多的好好的这个吃的这个地方呢，我们其实 心有感触。 对，我们是心已经去了。 对， 然后已经看到我很多朋友发来一张图片，这个火锅，然后还租了一个充电宝，这充电宝上面是说请我吃火锅，就充电宝上面会有一张图片，请我吃火锅。然后我看这位朋友的意思是想把充电宝给扔进去。 你可好， 给囧了。 人就是直接推荐店给我们了，烤肉的店啊，包括在西四的，然后还有这个在哪儿？虎坊桥那边应该有好吃的烤肉。 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不露出了 名店什么的啊，就不说了。反正还有人提到的涮肉，就是那个著名的那个洋房啊，路的两边，我觉得你这拍的应该是啊，两边都是很有名的火锅店，那边反正一边一家吧，都是特别有名气的。然后顺便人做大了之后，人不光是涮肉，人家有住宿。 哦，这看起来就是吃家，特别会吃。我就歪个楼吧，就看到很多朋友都发来这些好吃的美食。我们说一个好，就是很温暖的场景吧。我刚在想象说，假如说在北京冬天，然后选择一个短的假期，和朋友们一起出游，然后去到一个郊区的地方，有那个租房车，然后可以 哦，房车， 对，然后几个朋友就裹着毯子烧烤着，然后手捧一杯热红酒。 这不是刚刚我们有一个听友叫什么什么房车，我估计他是做这生意的。 你是不是可以组织组织？ 可以联系一下，对，会有点冷吧？ 对，冷中又带着点温暖吧？你不觉得？就是你喝到嘴里的那个热红酒，它是暖进你的胃里的。 反正不管怎么说，今天这个小雪的节气，我们就聊点暖和的事儿。今天我们的这个知名女主播小雪老师也在旁边，可以提供一些自己的想象给大家。 对对对，嗨嗨，我就是娱乐自王牌的另外一位女主持，我叫小雪， 有加一人啊。而提到的那羊汤也是一年四季都去排队。得说啊，咱们这节目今天的主题不是说美食，但是我想因为今天这个话题可能会有很多人提到好吃的东西。 对，因为什么而喜欢上北京的冬天，这个可以是实际存在的，也可以是你凭空想象的， 甚至是一首歌，也有可能是你爱上一个城市的理由。 哎呦， 对，赵雷的成都是吧，带火了成都。也有人写歌带火了可可托海。那这一首毋容置疑是很多人对于北京这座城市挚爱的音乐的一个印象。 我觉得听这首歌，尤其在大马路上能嘶吼的，多半是伤了心了，失了恋了， 也未必啊。行走在晚高峰路上的朋友，在车灯渐渐亮起的时候，会有自己的感受。 每一条街道，我的心似乎从来都不能平静，除了发动机的轰鸣和电机指引，我似乎听到了他出谷般的心跳。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哭泣，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死去。我在这里祈祷，我在这里迷惘，我在这里寻找，在这里失去。北京，北京，咖啡馆与广场有三个结局，就像霓虹灯月亮的距离，人们在挣扎中相互告慰和拥抱，寻找着追逐着奄奄一息的碎梦。我们在这欢笑，我们在这哭泣，我们在这活着，在这 回复今天的关键词小雪啊，今天的节气、嗯、然后加你的手机号到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74醉王牌， 对，然后就可以稍后参与我们的连线啦。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分享着美图美景，那我在想冬天的北京如果要去感受一下私汤怎么样，泡个澡， 那可以一边泡澡的时候一边听这首歌。 不得不离去，我希望人们把我埋在这里，在这儿我能感觉到我的存在，在这儿有太多让我眷恋的东西，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哭泣，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死去，我在这里祈祷，我在这里迷惘，我在这里寻找也在这失去。北京，北京，北京， 爱这首歌有可能是因为它的歌词所整首歌所传递出来的那种气质， 嗯， 就是有一种接近要去做一个灵魂拷问的这样一个方式。因为你在听歌的时候往往心里就会生出一个问题来，你为什么来到北京，或者你在这座城市生活，于是你有了一个答案，因为我就出生在这里。我没得选啊，对，我的家就在北京，为什么爱上为什么爱上北京的冬天啊？有人就回答说，因为我家就在北京， 没办法，不得不爱。 对，我想说的是这个问题，当你心里面渐渐的去出了一个答案的时候，还有这一段 BGM 啊，就是它的尾奏，对，就你可能会说啊，汪峰的这首《北京美丽》好听在哪儿？不光是歌词、气质，还有它的整个的这个旋律，它几乎是可以让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有一个代入的，无论是你现在行驶在这个车流里，还是你慢慢的漫步在街头。 对，总之下班路上如果听到这首歌，假如说是冬天就此时吧、嗯、然后坐在车里，你今天如果心情不是那么的好，特别容易听进去， 是，然后就你就去泡温泉去了。 好马配好鞍，好车选平安，买车险就选平安车险。近两个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主，拨4008-6-1参与报价，或登录好车主 APP 报价，还有机会获得洗车、代驾等惊喜礼品一份哦。好车主优惠加油8折起，新用户停车最高抽30元优惠券，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会员礼包一份，领券中心每天限量领服务，保险15%优惠。 4008-0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推荐一首歌，来自 School of Seven Bells， Open Your Eyes。 这首歌真的让我开了眼了、 嗯、 也算是这个主唱 Benjamin Curtis 的绝唱了，因为你听到前奏他这个好像信号不太好的声音，特别像外太空给你来一个信号，但是接收的质量不是很高。 最近很难有一首歌或者一个旋律能够给我洗脑，因为我现在满脑子是、嗯、我们都有爱， 一起向未来， 一起向未来， 希望这首歌能够走到你的心里。 好的，然后呢别忘了可以继续回复我们话题，因为刚才有人提到了冰雪运动、嗯、是爱上北京冬天的理由啊、嗯、好了，也听这首歌。

中的灯火，海平面的对岸明亮过，沉默过，不温不火。我们都未曾走完的生活，相遇着，欢闹着，又独饮着。晚风总是吹散你说过的话，自此再也不说，再也不说。不要再提起，也不要忘记，迷途与哭泣都不必记得。能随心境来停留，能随悲喜来取舍，能不言不语的微笑或欢喜那么多，能随情欲来纠葛，能看爱恨变秋色。如果明天你终离开，请在此刻抱紧我。 如果有一天你要离开，请在此刻抱紧我。先森的歌有时候就会有这种情诗一般的表达， 能随心情来听歌， 跟他们的创作者有关系。嗯，很有诗意的人，贝贝就是一个特有诗意的人， 诗人贝贝是吧？ 对，诗人贝贝老写诗。 能随心情来听歌，我总觉得如果要是这个能成真的话，就是不是我们现在就是被大数据所操控的我们吗？嗯，就是你喜欢的什么，他都会给你推什么。 有点有的时候会觉得有细思极恐的一个事儿。 对， 但是你要适应，这就是时代的变化。 对， 人工智能可能会越来越普及，将来说不定真的是能读懂你的心情的。你的心情好的时候，哎，你的智能的播放的设备就播放一首推波助澜，嗯，让你更开心的歌。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可能播一首歌安慰你。 嗯，我们可以换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能随心情来听歌，那我们的生活由我们自己来做主。 好了，接下来这个听友已经在线上了。 嗨 ，Hello， 你好， 你好， 你好，怎么称呼你？ 啊，我姓何先生。 小何，好吧。 对，小何。 别，不行，得问一下啊，这个，因为我们特担心，上次也是连线了一个朋友，叫什么小什么什么，后来发现人是一老大哥。 哦，所以我们应该怎么称呼你比较方便呢？ 80后还是90后？ 嗯。 啊，90后 啊，90后，那叫小何没问题了。 小何同学， 没问题。 你好， 嗯，好， 我们的三道题已经为你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加油！ 他刚才也发了关键词过来，看到了我们两张图， 嗯， 包括这个在小雪的节气的吃火锅的图和小雪本选图。 啊，好了， 目前情绪稳定，所以我们要开始今天的连线单元了。 邓紫棋有首歌叫《毒苹果》，然后其中唱到，我要为了我挣脱什么，你的毒苹果 A 吃下 B 吐掉。 我要为了我挣脱什么，你的毒苹果 A 吃下 吃下吃下。 哇，这么狠对自己啊。 哦，这么勇敢啊。啊，那好吧。 我要为了我挣脱，吐掉你的毒苹果，可惜 sorry。 接下来一两道题，如果你都回答错误的话，我们还会有可能给你发9块9小红包。 好，我们接着来第二题。 张杰明天过后其中唱到，是否两个人足够捕捉爱的什么 A 镜头 B火花。 是否两个人足够捕捉爱的什么？ 火花， 爱的火花。好，我们来听一下是不是火花了。来， 是否两个人足够捕捉爱的尽头？ 恭喜你回答错误。 看来他是奔着这个三题都错的目标去的。最后一题是最近特别我们推荐过的一首好听的歌，莫蔚的一首歌啊，愿爱无所谓啊，无所畏惧那个畏，把不对变成什么 ？A。变成累 ，B 变成对，把不对变成什么？请回答。 累和什么？ 对，把不对变成累还是变成对？ 那就变成对。 变成对是吧？来听一下是不是？ 对。 爱无所谓，把不对变成对。 恭喜你回答正确。 但是你今天的挑战结束了。 对， 题对两题，错了两题，对了一题。 对对对，我们还会有一个送祝福的环节，就是认识你真好。三首歌曲当中，你选择一首自己喜欢的歌，送给你想送给的人。 对，你知道今天他给我们的留言有一句话打动了我。就是这也是我今天看到答案里面最诗意的一句话，因为大家可能都有一些描述。他说到自己，爱北京的冬天的理由其实就是这么一句，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来跟我们说说你这段话的意思。 哎，你这有点吃瓜群众的意思，你知道吗？ 不是， 小马扎已经搬好了，等你说了。 就是你对吧？这个机会多难得，这个说出你的故事， 给你一个大方表白的机会吧。 来，小何。 这个故事吧，不好表达，有一种就爱而不得。 哦。就是我，那我大概理解了， 是暗恋吗？ 也不是暗恋，爱而不得，大多数是，就可能有个开头没有结尾的故事，对吗？ 就是在不合时宜的时候的相遇， 不合时宜时候的相遇，听起来这个后面我觉得大段大段的内容其实都是，我觉得值得回味的。 就是出场的顺序还是很重要的。假如说两个人在，就像他说的不合时宜的时间，可能是对方没有准备好，然后或者是自己的这个生活的状态也没有很恰到好处，所以就会错过。 我们那天其实分享过，我们说有的时候其实放手或者放开好过于你去紧握。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遗憾呢，虽然是遗憾，但是呢，时间久了以后，它可能会成为你的一个回忆里面的亮点。 那三首歌曲你可以选择一首，邓紫棋《毒苹果》，还有张杰《明天过后》，莫文蔚的这首《爱无所谓》。 我很想知道他会选哪一首，《毒苹果》肯定不会选， 不一定哦。 明天过后啊，真的吗？ 他万一要真选《毒苹果》怎么办？ 他不会的。小何，你选哪首？ 毒苹果呀！ 你看，他对自己都太狠了。我要为了我挣脱，吃下你的毒苹果。 天哪， 好 吧， 因为我比较喜欢邓紫棋。 OK， 这个理由也很充分。 是，而这首歌是一个很欢快的歌，希望能够给你带来一些治愈的情绪，好吗？ 是，好了，祝福就送给你自己啊，和你身边还爱着你的人，好吗？ 好的， 好，谢谢小何了，再 见，拜 拜， 拜拜， 拜拜。 我望着镜子，是你长年的影子。空洞的对视，写着失望两个字。你的爱带着控制，幽默也带着讽刺。项目我忘了认知，我怕是一封死。 来自于邓紫棋的《毒苹果》，因为这个如刚才那位听友小何所愿，把这首歌送给了他。 好，那正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不要忘了联络我们，找到九七四最王牌，或者进入到听听 FM 的直播间。 嗯，放了毒苹果的时候，咱们说点这个大家喜欢的东西啊。 你说， 比如说糖炒栗子。 哦， 这个是北京冬天很多人会可能是手捧的这么一袋， 嗯， 糖炒栗子，然后走在街头。 我看到我们有个朋友发来了，他说北京的冬天最治愈他的四件零食：一杯茶，哦，一壶茶，然后糖炒栗子，还有红薯。 嗯、 中间放的那个就是我刚才一直在询问你，就是 一时没想起来。 山楂，然后外边裹了一层糖霜的那种小零食， 它就是。糖霜山楂，是真的，就是糖雪球。 哦，糖雪球哈， 哎、对 啊、哦，吃起来口感应该是酸酸甜甜的。 反正不是我喜欢的。 对，因为我也不太喜欢吃甜食，也不太喜欢吃酸的，所以这两种口感要是搭配起来的话，对我来说就会噩梦啊。 对，那冬天不就更酸爽了吗？我觉得，所以冬日可能还更适合那种温暖的东西， 嗯、 对吧？就是会让你觉得暖和的东西。你刚才说的这个。烤红薯算一个吧， 嗯， 对吧？ 是，还有一种场景，假如说你在冬天这个暖气房里面吃着从昌平采回来的新鲜大草莓， 哦，草莓 是不是也挺好的？ 这反正就进入到水果系列了，是吧？其实刚刚你说那个泡汤啊，就是泡温泉， 嗯， 是冬天。我觉得北京这座城市吧，要是去到郊区啊，或者现在其实越来越多了， 嗯， 你可以去泡温泉的地方，我就给冬天的一个回馈，温暖的回馈， 嗯， 就是前两天不是朋友就推荐我去了一个，或者带我去了一个那个，就北京的一个网红的打卡地的一个汤泉， 嗯， 他那不就号称什么什么车厘子自由啊？你刚才不是说到水果吗？ 啊，对， 就随便吃，但人着实是太多了一点。 你应该说你去那儿看书的。 哦， 他那有图书馆。 对，是是，你怎么知道？我在那里待了很久啊。 尤其去年这窗前，花雪随风凉看不厌。那一秒停格了时间，忽如梦恍然间，难掩我孤身边慢慢思念，两心间相隔了多远。我蔓延清寒的画面，我遥望你说天能回到我身边，你的手曾经有我的肩，莫要让冰心数流年，我执念那再会是前缘。等你来呀呀，当雪又飘呀满天，饮酒暖成悠然，痛在呀呀，大声寻味望长远。雪接晴天，承认你目光荡漾，身材冷暖，岁月重来呀呀，被你看是到半首，甘愿过了永远。难掩我孤身边慢慢思念，两心间相隔的多远，多蔓延清寒的画面，莫要忘你说天能回到我身边，你的手曾经拥我的肩，莫要让冰心数流年，我执念它再会续前缘。等你来呀呀，当雪又飘呀满天，饮酒暖成悠然，痛在呀呀，踏上寻味望长远。等雪接晴天，重温你目光荡漾，身材冷暖，岁月重来呀呀，陪你看雪到半首。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初上灯火，霓虹的流波，掩不住我匆匆的心色，心头总是 前排。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刚才在反复的回味那几个字， 哪几个字？ 爱而不得， 五 不合时宜。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听这首爱无所谓。 哦，无所畏惧。 对呀、啊、嗯，就是你还害怕着些什么，就这个爱就它很难。他很难。 怎么都让你口吃了呢？这份爱的有点过于沉重吧？ 哎，不是，我觉得每个人的心里多多少少都有自己的故事嘛。哎呦，这些情节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会产生很多的反应。 嗯， 对， 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哎，无所谓，就这样吧，烟消云散，过去就让它过去。你可以把它理解成，爱一定要有一个无畏的心， 反正就得有一个结果，不能跟那儿悬着啊。前两天我们测评了孟蔚的新歌《爱无所谓》，今天我们再次在节目里面播放这首歌，如果你还没有来得及听或者没听过，今天可以再感受一下这首歌。 夜被粉碎，霓虹雨是半下坠，有铁锈的行为，世界似是而非，累也疲惫，过度闪烁的狼狈，我变了，亲爱的你呢？当犹豫变成无所谓，原爱无所谓，把不对变成对，静静的以为饱满月如水，有一种绝对不会青春灰，这心不会枯萎，为你无所谓，既无悔也无愧，愿意暗黑有星光徘徊，如果你落泪成为你的泪，我的宝贝，我们说好不退， 爱无所谓啊，不是那个彩云头唱歌那个， 我哦，哎，你我也爱上， 不是那个啊，是畏惧的畏。 嗯，是我看到有朋友跟我们互动，说我就是因为北京的冬天才喜欢北京的，真的。 我因为北京的冬天喜欢北京。 嗯，可能是他喜欢那种肃冷的气质。 感觉这是一句废话文学吧？ 是的。 不是不是，有含义的，就是这个冬天他喜欢那种在风里面行走的感觉。 嗯，或者在这个冬天发生了一些事情，让他爱上了这个地儿， 被风给吹感冒了。然后 之类的， 然后就那个是没有人温暖他之类的。咱们别给人设计剧情，但是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并不是说只有温暖的地方才会让人喜爱。 嗯， 有的人就偏爱那种清冷的那种，我刚才说凛冽的那个感觉。 嗯嗯，Miss Panda 他就说了，这天特别就是吃饺子，又到吃了 啊。 嗯，他说娃姥姥包的饺子特别好吃，三鲜饺子，在家等着他呢， 很幸福啊。 嗯。 添双筷子呗， 来瓣蒜呗， 还有人给你唱歌呢。 接下来又到了弹唱的环节了。 对，你让他吃一盘饺子，他给你唱一首歌。你让他唱一吃一盘饺子，他给你唱一首歌，直到我们所有的人都吃不下饺子。听说你昨天这个 嗯， 跟思萌唱歌，把这首歌生生的毁掉了。 还行。 然后我今天来现场检查一下作业，感觉一下。你是怎么毁掉我们这个节目的？ 哦，我是说这首歌其实在节目当中出现的次数特别的多。 嗯， 如果用大数据来掐算一下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连线的环节出现过多少次，它可以除以二。 反正我喜欢的这首歌，我一般不太允许一个人毁掉我特别喜欢的这首歌。 杨乃文未接来电， 那 所以一起合唱吗？ 来来来，我来帮你翻页，好吧？ 嗯，好好好， 开始吧。 一起合唱。不是你帮我翻页好吗？ 我不会跟你一起回到我自己喜欢的首歌。 没事， 我考虑一下，好吧？ 嗯， 给你这个机会啊，还有三分钟的时间， 好， 两分半给你来演唱。 杨乃文未接来电，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 这一段会是大家爱上北京冬天的理由吗？ 当然不，一定脱粉了。 还是离开北京的冬天理由，来开始。 想看透。 调调弦儿好吧。 哦，嗯，等我调一下。 嗯， 想看透云层的背后是什么。弦儿还是不准， 你调一下。 走在熟悉的巷子口，你总陪我。啊，我唱的不准。风吹心之的承诺是一场失去的梦，别再说，该说的都已经说得太多，就算是一句轻轻的保持联络，眼前的天空泛红，像是离别的气候，也许你会向我深夜里选择陌生却又眷恋熟悉，未接来的或许是你匿名的提醒，在模糊的空气里深陷过去的记忆，也许我会开着收音机听见你最爱的那首歌曲，未接来的是你给我残酷的关心，钢琴失去了声音，留下沉默的旋律，别再说，别再说，未接来的或许是你匿名的提醒，在模糊的空气里深陷过去的记忆，别再说，别再说，未接来的是你给我残酷的关心，钢琴失去了记忆，哒哒哒哒哒哒哒。 我的手机要关机。 没有一个很好的 ending， 我觉得 sorry， 还不错，还不错， 对不起， 还不错。

高高兴兴的日子总的来说还是占多数， 是吗？ 因为衣食无忧的平淡生活就能让我满足。 哎呀，好嘞，我也是。 越来越多的欲望想偷走我的快乐， 吃涮肉去。 我想四大皆空， 那不可能。 我还想大闹天宫。 呵， 贫不贫 了？有人说要想寻找得流浪，可流浪的日子很迷茫。 我觉得是， 迷茫的人总是爱忧伤，还拖着一双飞不起来的翅膀， 隐形的翅膀， 安慰自己说，飞得越高越受伤。现实也经常告诉我，飞得越远越彷徨。我警告自己说，飞得太低你会撞南墙。可是我已经想好了，只要撞不死我， 我就要歌唱我的生活。 最近心情不太好，原来正常，情绪很低落。他赔了股票，又赔了期货，还要大修他那辆车。他说现在飘得这么累，无非就是为了想要买房，然后再娶个漂亮媳妇，踏踏实实的陪陪老娘。有人说要想寻找得流浪，可流浪的日子很迷茫，迷茫的人总是爱忧伤，还拖着一双沉重的翅膀。 飞得越高越受伤，飞得越远越彷徨，飞得太低会撞南墙， 只要撞不死我， 我就要歌唱我的生活。 这哥们儿后来又唱了一首歌叫《四季不败》，里面说我卖掉了这儿的房子 啊，离开了。2009年冬，这首歌是来自郝云的，确实也是带着一些时间的印记的。 但这首歌我觉得就是它的可贵之处是在于述说了很多的现实之后呢，依然对理想保怀热情。 现在还能记得2009年的冬天你在做什么吗？ 不记得了。2009年是哪年啊？ 这一年其实对我来说还是比较有记忆点的，因为那年是酸爽的高考。 哦， 然后可是第二年的时候，2010年就是我大一入学。 是是是， 超酸爽的一年。 哦，那个时候我已经大四了 啊。你不是一直三岁吗？ 就大四一直没毕业。 好嘞， 毕业了好多年没毕业啊。 听了这首歌特别贫，然后就是相当于前半部分你和郝云的呈现是听了一段相声。 我就是其实特别想接茬儿，他一说我就想接茬儿， 嗯， 对吧？因为他不是一个说，我刚才说说唱，不是一个标准的说唱的歌曲，这就是念白嘛， 嗯， 对， 是， 很多时候是可以做一些现场的发挥的，就如果他在现场唱这首歌的时候，那个词儿是可以变的， 好，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加入在自己歌单当中，接下来，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歌。 这首歌我特别喜欢，因为这个翻唱的版本也是众多版本当中脱颖而出，来自 Emerson California Dreaming。 天哪，就是这首歌翻唱的版本真的有很多。 对，特别多， 就是不知道这首是什么味儿。 这个鼓点能敲进我们的嗓子眼儿，说不出话的那种。 All the leaves are brown the sky is gray. I'm for a walk on a winter's day. I'd be safe and warm, safe and warm. If I was in LA, if I was in LA. California dreaming, California dreaming. On such a winter's day. Stopped into a church, I passed along the way. Well, I got down on my knees, and I began to pray. I pretend to pray. You know the preacher like the cold. He knows I'm gonna stay. 听着会让人觉得特别的憧憬， 嗯， 但这首翻唱会让我觉得听着就是没有那么有劲儿， 哦， 它其实更像是一种，在自己的意识里面的一个表达， 嗯， 就是不用那么认真的去面对所谓的一个目标啊， 嗯， 可以慢慢的去实现它。 对，在冬天听这首歌特别的契合，因为它歌词当中也唱到 Sky is green。然后这个天空是灰暗的，我走在路上 on the winter's day， 在冬天。 他是在哪里？ 哈利福尼亚。 听着怎么像 London？ 天空是灰暗的，对，冬天是阴天啊。 嗯，对。 北京的冬天基本上还是以晴朗的那种感觉为主的， 嗯， 虽然有点冷。 嗯，所以每次要听一首歌曲，它的故事代入感可能不太一样。我相信有一部分朋友可能现在坐在车厢里听这首歌，呈现的是那个电影的画面， 有可能吧。 王家卫， 嗯，从接下来要打破次元壁了， 嗯， 一下从王家卫要换到什么，国漫主题啊。 好， 因为每天在这一段的时候所分享的歌曲，有可能你能接受，可能你不能接受。那星期一的下班路上，我们来一点药劲儿，不要那么重的， 嗯， 好吧？就是不要下猛药， 轻易穿过去的， 不能让你轻易穿过次元壁的一首歌。 好好好。 我们就可以在那个跟前先看看现在这些国风的歌曲有没有你可以接受的，比如说这个叫卡修 瑞 演唱的歌叫《镜中花》，对吧？ 嗯， 啊， 是由卡修瑞演唱这首《镜中花》呢。这首歌是腾讯音乐人和 QQ 音乐国风集共同出品的一首歌， 啊， 曲风很婉转， 就是很国风的国风歌曲。 废话文学， 没什么设计啊，就是一听这个开头，你知道，就是这类型的歌，氛围感做得挺足的那种。 来听《镜中人》，哎，《镜中花》。 嗨，镜中花，水中月嘛，对吧？ 曾有人风轻云下，相拥夜花，夜浓雪月风花。堂前燕去了别家，鬓边雪多少霜花。才能觉察世事如雨倾下，多年后早已放下昔日浮华，梦里眼睛没人说话，为浮现你眉间朱砂，门前的花被风卷着吹断枝桠，是阴错阳差，今生一些歌走天涯。身心雪轻洒，火泪如雨下，也抚不到你脸颊。梦里飞花又落在了那年春夏，风卷起轻纱，再见到曾经的你啊，素衣 诉情话，再对视就差我，就沉迷在岁月精华。少霜花才能觉察世事如雨轻霞，多年后早已放下昔日浮华，梦里也安静没人说话，为浮现你眉间朱砂，门前的花被风卷着吹断枝桠，是阴错阳差，琴声一泻各走天涯，是心血倾洒，我泪如雨下，也抚不到你脸颊，梦里飞花又落在了那年春夏，风卷起轻纱才见到曾经的你啊，诉一诉情话，再对视就差我，就沉迷在天的花，被风卷着吹断枝桠，是阴错阳差，琴声一泻各走天涯，是心事倾洒，或泪如雨下，也抚不掉你脸颊，梦里飞花又落在了那年春夏，风卷起轻纱再见到曾经的你啊，诉一诉情话，再对视就差我，就沉迷在岁月精华。 平安好车主 APP 为车主提供一站式用车平台，享70余项优质车服务，查违章、年检代办、加油、洗车、保养、代驾等车服务，仅需下载一个 APP 就够了。领先中心每周五抢5折券，加油、洗车、保养、代驾通通5折，一键买车险、查保单、办理赔，平安车险更省心。平安车险客户每月还能领加油、洗车券等车主会员礼包，快来下载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优惠服务吧。 有人问北京的冬天放了吗？就老狼的那首、 啊、没有，我们是在下雪天那天放了北京的冬天。 北京的冬天啊，后面怎么唱来着？ 我也没聊，补全大家的遗憾呢， 直接消失在北京的冬天了。好，他说没放，我就等会儿放了，我就下车回家吧。 要等着这首歌是吗？ 嗯，你行，你回家吧，你回家我们再播。 什么人呢？ 喂，好了，我们今天这个因为有个主题， 嗯， 而可能现在听节目到现在这个点的朋友不知道我们在聊什么，你可以回复一个关键词，顺便可以收2张图。 对 啊，回复小雪就是今天的节气，也是我旁边这位女主持人的小名儿。 对，我是今天出现在娱乐最王牌的第3位女主持。 是她每年只在2个日子里面改名叫小雪，一个是小雪节气，还有一个是大雪节气。 大雪那天我不应该叫大雪吗？ 哎，不不不，大雪节气还是叫小雪。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要是给每个主持人都在节气当中起个名字，你觉得你是属于哪个节气？ 好问题， 好问题， 好问题，好问题，好问题。 惊蛰怎么样？ 惊蛰， 要不就 怎么就适合我了？ 芒种， 万物复苏的时候是吗？ 芒种，芒种吧。我们 我听着有点怪怪的，但是我又说不上来哪里怪，让我想想啊，琢磨琢磨啊。好问题，这个问题可以抛给大家， 是吧？ 好， 就是你属于哪一个节气？哦，包括你的性格特质属于哪个节气？ 反正只要不是霜降就行。听上去像被霜打过似的。 冬天，我觉得北京的冬天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它的游乐场会有一种别样的风情。很多年之前我来到北京去了那个欢乐谷， 嗯， 现在已经是比较旧的了， 嗯 嗯。然后那个时候刚好下了一场雪，就薄薄的雪覆盖在那个旋转木马上。感觉还是挺韩剧的。 对，然后你就骑了上去、 那当然不了。 哦， 我都 明白，我知道那个画面是会自带滤镜的感觉的。 嗯 嗯，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 对、 嗯、 假如说生活在别的城市，也可能能感受到这种别样的氛围。 对，有的时候对一个城市的印象大多是来自于距离，嗯，可能不是生活在这里，所以这个城市就会有特别重的滤镜。 对， 我们有的歌手呢，他的这个声音特质也属于某一个时段，比如说陈静飞，他的声音特别适合傍晚，尤其现在 是这样。我们来听这首《生活在别处》，还有那个说我是二十四节气里面的清明的朋友，请你出去。都是文化人， 什么时候？哇，他身上损都让人夺完了。 嗯嗯嗯，就像是糖果，从前的我，原来每一个梦都是一首歌。 就不明白了，我怎么得罪你们了？你第一是你说我是二十四节气的惊蛰是什么意思？ 雨水风影啊， 二十四节气里的惊蛰代表着万物复苏，小动物们纷纷从泥土里爬了出来，就是那虫子是吧？ 啊，我还没有说你霜降呢。 我刚才说了，我不要这个节气。 好，那你挑一个， 不像我， 比较适合你的有一个白鹿。 对，我刚才也想到了白鹿，白鹿 都姓白， 我妹。你这是应该接怎么接？不用说了，我知道，我妹， 好， 她就叫白鹿。 好， 那个其实这开启了一个新的命题，我觉得， 嗯， 那思萌应该是立夏， 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在夏天的时候才能挥汗如雨吗？ 因为她经常玩倒立，是硬袄啊， 硬袄。我们说一个， 就是有夏天的感觉。那你比如说像二姐，就是一定是大暑， 为什么？ 不觉得他的性格就很像大叔吗？ 还得是红薯的薯是吗？不带这样的。 谁不在说谁？ 好，我觉得他还比较适合立冬。 谁？二姐吗？ 对，他有的时候其实展现给大家的那种，很活泼的一面，但其实他还有另外一面，就是比较冷静。 哦啊！ 被我给看到了。 好了，小雪，今天你说了都算，好吧？ 要不就小满也行。 啊，行， 你挑一个。我们不整， 咱不挑了，跟咱们有什么关系？这节气，咱就是说着玩啊。 好， 好吧。今天的刚才听到的这首陈静飞的歌叫《生活在别处》， 嗯， 还也挺好听的一首歌。 是的，联络我们可以找到974最王牌，或者进到听听 FM 的直播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的关键词还可以继续回复，那就是小雪，不用加手机号码就可以啦。 接下来，安静一下。 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I've come to talk with you again Because a vision softly creeping Left its seeds while I was sleeping And the vision that was planted in my brain Still remains Within the sound of silenceRestless dreams I walked alone Narrow streets of cobblestone Neath the halo of a street lamp I turned my collar to the cold and damp my eyes were stabbed by the flash of a neon light. Split the night and touch the sound of silence. And in the naked light I saw. 我觉得这也是一首特别冬天的 BGM 啊，这个旋律就是这首《寂静之声》。Sound of Silence、然后就趁着这首歌吧，咱们来再来赶紧看看大家的留言。 小小 Barry 他说，因为可以在下雪天吃雪糕，所以我爱北京的冬天。这个在哪个城市好像都可以、 你肠胃一定不错吧。 就是在暖气房里面吃一个凉凉的东西就特别的舒心。 有朋友就描述了画面，蓝蓝的天，宽敞的大陆，然后北京的文化，还有八大公园、大西山，都是无法形容让人喜欢的。 哟，这有一个朋友呢，是紧贴974老白的被窝 FM 啊，怎么讲？ 他说带给他的温暖，然后白哥让他爱上了北京的冬天。 白哥，好嘞。 这时候，此时500的声音应该飘起来。 是，谢谢你啊。然后其实也有一些朋友，我觉得说得很温暖，因为北京有我最爱的家人们，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和朋友。就是最美好的记忆啊！我爱我可爱的生长的地方，北京。 我脑海当中出现一个画面，就是在几年之前，我还是单身的那个状态的时候，然后在冬天下了班，然后几个小伙伴就会固定相约在一个地点，我们一起去吃顿饭，然后再去相约在楼下那家小小的酒吧，非常狭小的一个地方，然后去喝一杯。哎，我觉得那种感觉是我记忆非常深刻的北京。 对，那天其实说到就是单身的生活的时候呢，就是刚刚来到一个城市啊，可能寂寞，然后呢也有像二姐这种形容它是闪着光的日子。我那天就说，这个闪光可能不是你在闪光，是你身边那个时候能够陪伴你的人，他们的光芒温暖了你，照耀了你。城市也是如此，你来到一个城市或者生于一个城市，总会有那些身边的人和一些瞬间让你永远会爱上它，以至于你离开多年之后，你再回到这片土地第一口呼吸的时候，啊，就这味儿， 回家了。 哎， 睁开风中音乐传来阵阵响歌，心中腾起解脱的欢乐。我愿把自己点燃，生于最冷的冬天，我的名字叫温暖。 这是来自温暖的这首歌，温暖。 温暖2020，郑钧。我刚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发了一张图片。 哦。 看到有很多文创的品牌，然后都推出了小雪就各个节气的这个壁纸。哦，由敦煌博物馆推出这张小雪的图片，你是认真的吗？ 没看着，待会儿我去看一眼啊。 好， 然后我们今天这个图片可以回复小雪啊，然后收到两张图。谢谢大家的收听，希望我们节目给你温暖，冬天的温暖。 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不要走开，我是艾科。 我是老白，希望我们也是你爱上北京冬天的理由。再见。 我明白人总会变老，天堂的路会 哪里加油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网点多优惠多。哪里洗车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每天十点抢9.9元洗车。哪里喷漆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最低300元2元漆。哪里代驾有优惠，上平安好车主 APP 就是省。每月平安好车主 APP 用户还可以在会员中心领取服务优惠券，先领券再享服务，服务折上折，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008000000。 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